喂，第三节啊，翻嚟星期二得到，咁喂，但系我哋都唔想话全部都讲呢个叶浦城啊。其实啦，老实讲啊，我哋除咗芒果佬比较熟悉之外咧，我哋会见到有啲勾搭嘅手法，但系始终唔系佢内部嘅人啊嘛。我哋始终唔会好精彩嘅讲佢哋啲嘢。 我哋系唔够嗰啲咩法国佬啊嗰啲精彩。 因为我哋唔喺里面啊嘛，同埋啲嘢，喂，我哋几年前已经知道佢哋系咁扑街嘅人嚟噶啦嘛。即系你哋而家先觉得哇好惊奇啊 ，surprise 啊，天弹出奇蛋一次咁满足你三个愿望，唔系啊嘛，我哋已经知道好捻耐噶啦嘛。 我哋遵从要求，因为有啲啊网友直头话我屌你老尾，啊何志光抽水都有万六 view， 啊屌你老尾，而家到阿枪枪抽水，屌你仲系争我哋未做啊咁。 唔系咁，我哋唔系佢哋本身，我哋已经系睇佢哋系嗰种人啊，尤其是热狗，佢嗰个手法，我哋讲咗好捻耐嘅咧，就系、是、青龙教加梁碧斯，系嘛，都系有传销加邪教，冇其他噶啦，系嘛。咁但系你见到咧，佢哋唯一成功咧，就系、是、一个卖相比较好啲嘅呢个郑松泰啦， 官仔骨骨啦， 啊、即系睇落去系啦，又教书又正当职业，因为咧佢哋全部都系无业噶嘛，啲人 系 嘛嗱，勾搭你无业噶嘛，你唔够胆，你话俾佢听你大亨大啊！实际要无业噶嘛？ 四眼肯定系假结婚，屌你老味，扮澳洲学生，廿八岁澳乜捻嘢洲学生？ 系啊！ 屌你老味，博士读捻完啦！屌 咁嗰个又系无业，嗰个又系无业噶嘛？咁啊，陈云根冇嘢捞俾人炒鸠咗嘛？俾领大炒鸠咗又系无业噶嘛？芒果佬咧，严格嚟讲，佢系唯一有职业就系、是、叫议员，系咪？咁你除咗芒果佬之外，就系郑松泰噶啦嘛？你有正当职业啦，因为始终你话使得教书，虽然系学人子弟啫，但系唔系个个。知嘛，系嘛，所以咧一个比较外观咧比较正常嘅人咁咪赢咯，咁冇头发嗰两个冇得赢啦，系咪？咁啊加埋港岛区嗰个虽然有22,000+票啊，系嘛，但系咧你喺港岛你能够吸到咁样已经好叻噶啦，我觉得最本事系佢。 佢系超额完成噶， 超额完成，佢系靠勤力赢翻嚟嘅。你谂下，比起 1.93 上一届得票率， 又 1.93 大佬啊！ 唔系啊，1.93 得翻8,000+7,000+。 我呢个系靠版面教材，你一定要讲嘅，大佬。 系啊， 即系从政人不能切忌，不能懒。 系啦、啊，喂，一个咁嘅冚家产啊，净系勤力出嚟都呃到22,555票。 唔系，咁你又加上一样嘢，咁佢又卖相系得嘅， 卖相系得嘅呢个事实。咁另外。讲到啊，汤家华你有条僆叫黄子轩啊，定系黄子谦啊？ 黄子谦 都有10,000+票啦，冇人识噶，冇人识噶，零认知噶。吓、啊，当然林郑话好睇起佢，好睇重佢啦吓。咁、啊、我哋睇你睇翻嗱，郑松泰咧，佢系个包装咧就赢咗，同埋新西咧冇乜本土派，俾佢所有票去晒佢嗰度。 系啦， 因为王俊杰亦都唔 王俊杰攞唔到票啊， 太后生啊， 亦唔强 吓。但系仲有一样嘢，郑松泰咧，其实真系低能。我听嗰句朗大二我我讲14分钟，净系讲咗一个信息，就系、是、我有底线，我底线就系钱。跟住选我嗰啲人，唔知我扮 friend， 其实咧你哋就系白痴。14分钟净系讲咗两样嘢。 但呢样嘢已经够噶啦，够杀死自己噶啦。 够。 咁啊， 所以 苹 果 又， 所以苹果日报都反台咯。苹果日报里面嘅本土派反台咯，咪搞搞佢咯。嚟紧咧，我够胆大胆预测，郑松泰政府系一定会掟死佢嘅，因为你冇咗 cover， 你连。支持开你嘅苹果啊，嗰啲叫做咧主流传媒里面嗰啲热血啲嘅本土派嘅编辑记者都唔会再撑你，所以咧政府系绝对会搞鸠死佢嘅。郑松泰份工一定冇得捞，所以从呢样嘢我哋睇出点解阿近而家翻翻转头啊，好明显嗱，你大飞你讲下啦。佢初初就话拉咗个篇文啊，咩普罗福望史系嘛？ 系啦，嗰篇文。阿钱米乐老美男就话佢写嘅，我都肯定系佢写嘅， 即系话佢阿近写， 系阿近写嘅，因为由头到尾，你睇阿近喺呢个过程度，佢系最忠心教主。当时佢反阿老萧嘅时候，话老萧系平庸之恶，大家都记得，一个反身就企喺老教主嗰边，就买教主嘅政治能力， 即系平庸之近。 系啦，而家呢枕长呢两三个月系失咗踪，唔出声，唔知道。但系出咗呢篇文之后，跟住郑松泰出 post， 跟住佢 like 咗佢，你都知啦。 成个叶普成，你连 like 嘅自由都冇嘅，系佢叫你做乜你做乜嘅，你点可能 like 错？连交男女朋友都要问过黄杨达，你先至能够交嘅。 喂，你知唔知当年啊？我同芒果佬开始闹佢嘅时候啊，连同我做 friend 都唔能都唔可以啊，连做 friend 都唔得啊，要 unfriend 啦，即刻即有边啲人咧，即开个 list 出嚟，你原来同 Tony 彩仲系 friend 啊，即刻俾人清算啊！你谂下，你可唔可以 like 敌对派系嘅嘢啊？ 系啊， 梗唔得啦！ 呢件事阿近就企咗边，由头到尾一 like 完之后，跟住阿钱米乐一屌鸠你，屌你老母一个阿近系冇反驳过嘅，佢一个已经觉得佢自己正确啱咗。但是那晚出录音带的时候，可能黄毓民就捉住阿近南，我跟捻咗你，跟捻咗我咁捻耐，你反骨我知嘅，但我俾条路你行，俾条金楼梯你落。屌你老母，而家咧就郑重泰，屌你老母就有条录音咁捻样，今晚寿司达会播，你点捻样？跟住寿司达一播的时候，阿黄毓民就 PM 寿司达就话俾佢听。近文之嗰篇文唔系佢写，竟然近文之冇出嚟讲嗰篇文唔系佢写，系要由黄毓民讲话俾人听呢篇文唔系近文之写，仲有近文之系拉错嘅啫，即系话喺嗰一刻里边，近文之就跪低咗。又再做一个反骨仔，又再反翻个。 喂，我真系唔信佢班人会拉错嘢嘅。 咁咪所以大家知道唔会拉错， 绝对唔会拉错嘢。唔见啦， 拉错嘢死人噶嘛？ 佢哋俾人即系睇到啊！你原来拉咗人哋啲 pose， 即时俾人捉噶。 唔系郑松泰拉咗阿陈云啲嘢，已经即刻俾阿芒果佬闹啦。 系啊， 系啊， 所以佢哋系唔会拉错，呢个世界系冇拉错，尤其是尤其是叶宝成，尤其是热狗或者芒果佬。 我就会，我系咩都拉嘅 ，I face 度啊，系人。 我夠膽100%肯定佢一定唔会。 一个长期宅男喺个 Facebook 嗰度玩到大啦。係咪呀，同埋佢寫嘅文學呀、老美男，如果老美男喺内部都唔知呢篇嘢你寫，佢唔会怼你㗎。 咪呀，老美男咁即係老实讲，你嗰啲不封连老美男都睇得出你想呃边个呀。 定係老美男都係有人叫佢出嚟讲㗎。 咁唔出奇，咁唔出奇。不过呢，我觉得老美男真係好忠心，即係你即使你我哋唔係太 即係经济考验係咪呢啲。 久经考验嘅呢个芒果佬战士係咪係咪 讲埋， 好似嗰啲富民，中共嗰啲系嘛，久经考验嘅社会主义战士啊！ 喂，我想问啊，你觉得最后尾呢几句，郑重泰系咪真系政治位？嗱，黄杨达就已经收咗档噶啦， 真系政治咩话？ 系咪真系政治生涯完咗？因为佢哋而家两个。仲系揽住水泡，我相信咧下个两个礼拜内咧，佢哋就分家噶啦。因为唔好互相拖累，郑松泰第一个时间要踢开黄杨达，救翻佢自己。但系你觉得郑松泰仲有冇机会？ 冇机会，因为今次咧，佢系连嗰班支持佢嘅主流传媒嘅热血记者、编辑都唔会企喺佢嗰边，所以我觉得芒果佬应该睇咗呢一点，就会放弃呢个郑松泰。呢个第一点。第二，阿近一定系芒果佬话俾佢知，郑松泰嚟紧议员都冇。我做啊！你企喺佢边啊！你连米都冇黑啦。虽然你唔志在钱，不过你系会喺呢个圈子里面成为呢、這个即系遗臭万年，又或者俾人哋屌。咁佢哋一俾人批斗啦，即系觉得好大件事噶嘛，世界末日噶嘛。 一 block 你就屌你老母，好似屌你老母，我要死噶啦！ 唔系，佢哋清算就系 block 人啊嘛 ，block 人啊嘛，系啦，芒果佬都系噶，芒果佬都系好叻 block 人噶，系嘛？喂，佢哋啊，真系。如果你话，哎，我啊，如果你阿芒果佬话要搏呢个阿近，哇，阿近啊，即刻好似閪痛咁嘅款啊，所以咧，我认为啊，一定系芒果佬知道呢个郑松泰咧嚟紧都会俾人 DQ 成功，你知佢都收到风啊嘛， 我谂 佢叫嗱，一定系佢同郑松泰讲唔好玩嘢啊，今次大玩嘢会有机会俾人搞噶，佢一定系收到风啊，因为冇理由你芒果佬叶普成唯一得你一个赢，你一定。类似芒果佬做翻同一样嘢噶嘛？佢完全唔做，好明显系收到风。而芒果佬而家放弃郑松泰，加上阿近都唔够胆再企喺阿郑松泰嗰边翻转头嘅话咧，芒果佬帮佢帮阿近澄清咧，好明显就系已经话咗俾佢知， 亦都可能睇重你喺老蕭身边做咁耐卧底，又喺陈大舅身边做卧底，系嘛？喂，做咗咁多嘢，都算系武功都有劳。今次俾个机会你，可能你都系迷途，俾个机会你迷途知返。 仲有可能今晚爆就系阿近爆，因为点解咧？今晚有嘛？ 我平庸之近又上去啦、 啊，因为屌你老母，你而家你已经转咗风啦嘛，因为你买咗边落渠道啊嘛，分钟你又更加多料爆俾我嘛， 系啊， 系咪啊？所以咧系精彩嘅，且听下回分解。 系啦， 转题目。 咁我哋讲下其他嘢，因为我哋唔能够全部讲晒佢啫嘛。虽然佢有少少公共性啦，开始吓。 系啊，因为我话俾你听， 原本就冇乜嘅。 系啦，但系唔讲， 唔系唔讲又唔得。咁我哋始终我哋同佢哋咁熟，系嘛？咁对佢哋咁关怀咧？ 咁关怀 嗱，咁我哋要讲翻啲国际嘅时事咧，因为咧啱啱呢个礼拜咧。其实上个礼拜五好似系嘛？ 系啦， 系上个礼拜五定系礼拜四啊？系礼拜五点票就是、英国大选啊！因为呢个咧叫做咧 Theresa May 啊，系嘛阿 May 姐啊， 就 May 姐大镬咯 ，May 姐提早大选，咁啊佢觉得咧当时嗰个民调就话佢领先呢个工党28% 定系10%？ 20%， 哇咁啊赢够硬咯，系咪？ 唔系佢唔单止要赢啊，而家佢系想赢多啲， 压倒性 甩开啲啊！即系佢而家 压倒性嘅嘢 啫。系啦，因为佢其实上一次已经过咗半噶啦，呢一次咧佢系希望再攞多啲啊。 系。咁啊，结果咧就事与愿违啦，因为咧丘吉尔话斋咪英国人咧系一个好优秀嘅民族，系嘛？对政客咧无情，系一个伟大民族嘅特性 啊！系啦，呢个系丘吉尔讲， 丘吉尔讲噶嘛？ 因为选输咗嘅时候， 因为打完仗佢出嚟再选嘅时候输咗嘛， 打完仗就选输啊！ 系啊，因为你系战争嘅总理嘛，咪战争嘅首相，人哋知道你有能力对付希特拉，但系知道你搞唔好国家经济嘛， 吓！因为当时基本上就是左倾的啦，即是那个经济上面即是希望照顾多些的人的啦，所以一选就输了那一次。 是。咁啊选完即是我们见返今次选完之后呢，其实当时我觉得一路哇见到保那个叫工党一路领先，我觉得哇其实呢照计就冇咁大镬㗎，为什么会掉返转头呢？原来保守党都有后劲嘅。 咪因为开票嗰个次序嘅问题 啫。係啊，即係开晒工党 嗰啲， 开晒啲票仓先。 北边嗰啲先。 係咁啊，南部全部都系蓝色嘅。 就慢啲， 红色就工党红色㗎嘛，南部就全部都系蓝色嘅。即係比较富裕啲近返伦敦嘅呢，通常都系投返呢个保守党啦。咁其实呢今次亦都有个好微妙嘅关系，就系、是、关乎脱欧嘅事。其实保守党当时系反对脱欧嘅，反而工党好似支持脱欧，系嘛？ 工党都唔算嘅， 唔算系嘛？ 算 唔系保守党里面有人支持脱欧， 保守党有啲好强 嘅移欧派， 即系而家有一大扎移欧派一路都有噶啦。 系， 其实包括以前嘅戴翠尔夫人咪又系， 最主要系两个蠢首相喺度豪赌， 系。 几支持嗰个 系 高估自己，太过高估自己嘅政治。 第一个就系 David Cameron， 系啦， 佢就整个公投出嚟，结果搞掂咗自己。 因为佢当时嘅佢搞呢个公投之前，佢再之前搞咗公投就搞掂咗苏格兰。 佢做咗系啦，佢谂住用翻个方法嚟对付。 哦，唔系，因为佢咁嘅，当时咧佢选嘅时候咧，佢已经应承咗呢两样嘢噶啦，就系、是、话、哦、就系、是、话如果我当选， 即系履行承诺。 如果我当选咧，就会攞呢样嘢出嚟公投嘅。 系， 咁佢系履行承诺啫， 唔系佢履行承诺，佢都要睇时势噶嘛。 因为咁系呢个 May 姐咪唔履行承诺咯，佢改名唔提早大选噶嘛、 啊， 但系见到势唔系， 见到势胜追击嘛， 喂，起个孖先系嘛，谂住 佢本来系嘅， 开个长庄冇理由唔倒口孖落去嘅。 但系呢件事一出 咗啦， 一出咗嚟，马克已经讲尽快启动脱欧程序。因为一啲喘息机会都唔俾你， 冇啊！因为而家个势太弱啦， 系 佢个势太弱啦，点做啫？ 咁啊 ，May 姐系咪冇呢个唔具备铁娘子嘅本事，但系想扮铁娘子咧吓？ 一出面就咁讲啦，睇落就唔系好掂啦，真系 真都话真正嘅铁娘子就系马克尔啊， 系 柔性， 佢真正 睇落就唔系好掂啦，佢 系嘛？所以人哋可以利用晒身边所有嘅事，一次过起翻身。早轮已经吓为咗难民问题搞到。佢屌你民望大跌，而家就毁翻晒佢， 而家升翻晒啦，而家 冇乜嘢啦， 系啊， 就系佢嘅坚持同埋人哋睇到佢，佢真系做紧一个真系大欧洲、大德国嘅意，好而家甚至而家德国马尔。 重整軍備，其實德國人就好怕再出兵，再喺政治舞，即係喺國際舞台上嘅軍隊，因為佢哋深刻教訓， 因為納粹太令人心痛， 佢好驚一出軍隊嘅時候咧，有政客利用呢一個呢一樣嘢，然後又令到納粹再重新翻身，佢哋不停咁喺度警惕緊自己，所以佢都怕。但系而家默克尔可以走出呢个阴影，仲可以而家啊，因为北约美国老腾大，而家默克尔就开始强军， 系即系佢要取代美国佬嘅位置 喺欧盟嗰度，佢系做唔到嘅， 做唔到， 做唔到，但系佢喺欧盟里面佢发挥到个位置。 唔系咁，佢几时咧都已经喺欧洲嗰度咧，已经系即系领头噶啦。 但系成个欧洲真系嘅军队系唔强嘅，你睇英国嗱。脱歐唔好講啦，你法國係得法國有一戰之力，其他你噏得出稍為可以擺得上台嘅都冇， 係冇嘅，真係冇， 真係冇。 仲有啊，英法海嘯之後咧，要夾粉養一條航空母艦，冇錢養。你谂下几捻 多钱噶嘛？ 因为好捻穷嘛，就系因为国家穷啊嘛。 啊，而家只系仲有德国可以坚持，既然同你美国已经半反面嘅时候，自求多福，所以默克尔就要 北约军队咯。 北约军队 即系佢加强北约，不过你德国就占咗一个大比重咁解啫。 系啦，佢可以一个转身就令到成个德国嘅民意偏向佢，呢个系好厉害。同呢个咁捻柒蠢嘅女人。 系有时唔怪得佢嘅，咁佢即系见到个势， 佢估唔到会搞成咁嘅。 佢估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喂，开咗六个庄，谂住过河噶嘛，点知过河杀系咪啊？起个妈啊嘛，谂住点知摆落？ 所以好多人 即系九点闲咁样办法咧。 我哋食饭都喺度买。屌你老尾，所谓嗰啲咁嘅，而家嗰啲政治评论员就话：屌你老尾，而家咧就想取代呢个文翠山啊！屌你老尾啊，想办法取代佢啊！而家咧佢又末日噶啦，点样点样点样，个个又逼供冚家产，而家送都冇人肯做啦。 即系好似好似上一次嗰个叫做咩台湾嗰个咧女失咩嗰个叫做红 秀柱， 边捻个想做啊？嗰、那个做嗰个好捻惨噶，做箭靶啫嘛。 系啦，你即系呢啲咁嘅政治水平，真系唔够胆讲，屌你老尾！啲报纸、啲网台、网媒个个都话，屌你老尾文翠山啊，俾人逼供啊，个个官嘅首相之位，而家你咁捻弱，梗系叫你屌你老尾做埋个箭靶，收拾晒所有嘅嘢，然后睇定嚟食啦。 唔系，因为而家，因为而家嘅问题系乜嘢咧？ 草船借箭啦，你冇唔系你插满箭先好走啊？ 佢唔系， 佢最大嘅问题一样啊！你而家系一个悬疑国会啊嘛，你系唔够，你保守党单独系。唔过半噶嘛， 系啊。 其实咁嘅情况咧，通常好快要再一次大选噶， 系 呢个必然啦。 好快就要 你得十票啫嘛， 系啊。 是但有个政党，屌你谂乜？佢一褪大，跟住屌你谂乜？冧落去工党咁，屌你谂乜？有一个就要阿陶杰先生要殉国噶啦。 唔系咁又唔会，咁又唔系 佢自己讲噶嘛。 咧工党而家得200+多票，咁又凑够320多票，好捻多嘅要全部嘅小党 加小党立晒先得， 立晒先得。 做唔到，但系佢，但系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一个唔该有人倒戈咧，佢系有机会要好快要再一次大选嘅。所以你话如果而家争个首相做，都唔知做得几耐。 系，咁啊，无谓咩镬，所以咧。唔会嘅，文翠山你定啦，有排做你。 嗰个前伦敦市长嗰个 Boris Johnson 嗰个约翰逊啊，已经唔制啦。 最高民望系佢，个个都话叫佢出嚟嘅反台噶啦。 少少老噶嘛，一出嚟即系话，一出嚟咪等你文翠山唔使受战。 屌你谂咩喺晒自己度？屌你谂咩点样执捻埋个？屌你老咩埋尾啊？梗系老閪都唔制啦，俾边个都系啦，边咁蠢啊？ 咪等阿文翠山再收咁插咗啲箭先，你插满咗一边，仲有另一边噶嘛？系嘛？ 不到下一次，不到下一次选举咧，如果真系一个唔过意，保守党输埋就好玩啦，真系。 不过变民情变得好快嘅，因为咧而家嗰个叫做工党嗰条捻样咧，其实佢好识得宣传嘅。佢咧即系提出开咗好多空头支票出嚟做，全部做唔捻到嗰啲嘅。不过咧人哋受啊， 咁讲嘅实啱听噶，系嘛？ 即系等于特朗普 一样咯， 一样咯。 佢系左派嘅特朗普。 啊，即系等于热血公民咯，打到共产党咯，嗌口号嘅嘛， 口号嚟嘅啲仲捻到。 唔系佢嗰种嗱咁讲，特朗普嗰种咧就系以前冇人咁样噏过嘅，喺美国嚟讲， 系从来都 基本上冇人咁噏过。其实而家呢个霍尔宾根本就系承袭翻，譬如话80年代之前嗰啲金诺克啊， 即系当时嘅 Michael Flynn 啊，工党嗰扎领袖啊，即系嗰啲即系卡拉汉，即系输咗俾戴翠夫人之后咧，就到库特之后就到金诺克咧，即系呢两个都好咗啊，库特仲犀利啦，佢而家同金诺克我都唔争几多嘅咋。同八十年代嗰阵时嘅工党唔争几多嘅，而家系几十年嚟最左嘅工党嚟噶。其实系你喺贝利亚嗰啲边度系咁噶？ 贝利亚基本上就系挂住工党嘅牌头嘅， 系咪就 系 咯？ 佢直情好似行紧戴卓尔嘅政策嘅。 系啊，但系你而家你睇翻转头，佢而家呢个工党嘅领袖，喂，真系完全系嗰啲即系70年、80年代一啲，即系又话要买翻晒， 即系长毛嗰只嚟。 呢个系啊，呢个叫做英国长毛。 英国长毛啊， 即系要买翻。翻晒嗰啲即譬如话嗰啲公营事业佢要回购啊，佢系呢类嘅，大学学费又大减啊，或甚至唔收啊，咁嗰啲咁嘅嘢嚟嘅，全部系即系嗰啲。即系嗰啲系80年代、70年代卡拉汉年代嗰啲嘢嚟。 但系而家咧，其实全世界都向右转紧咧，就好难话转翻，即系好难转左。 又唔系咁讲，全世界咧系好似上次我哋讲特朗普嘅时候咧，系一个左右分开啊。 我又唔系咁睇。 左右分开 ，但系咧经历咗特朗普、文翠山或者杜特尔特，而家左。即系左倾翻，即系支持普世价值嘅嘢，又翻转头。你睇下， 唔系法国系其他地方，我唔敢讲。 其他开始就系 德国啦，今年德国大选啦， 系啦， 照计默克尔都继续赢。 系啦，跟住你留意一下个民情，走咗去佢嗰边一两年啫，就已经又翻转头，唔系净系默克尔，其实四周围都系。 因为其实大家都开始知道有啲嘢系乱噏噶嘛， 系。 仲有你睇翻啦，法国区议选举你留意一下啦。 嗯。哦，你只要有马克龙三个字嗰件衫就赢。 你系睇佢第二次嗰阵先选，梗系冇得选啦，乜嘢票都冧晒落去，大家拣 less evil 啊嘛。 系啊系。 咁第二次选就唔使讲，但系睇下第一次嗰阵时啲票斩到散晒噶。 系啊系啊。 最多系马丽林，都系24， 廿几嘅全部都系。 跟住而家呢个总理啊，马龙咧就20度，但你记住第三嗰个系右派个传统右派嗰个菲永咧系19，跟住有个17定16嗰个系极左嘅 梅朗雄， 嗰个极左嘅嗰个，即系谂下而家就系真系好似我上次咁讲咯，即系单峰落驼变咗双峰落驼，左边有左边嘅人捧，右边有右边嘅人捧，你一个唔觉意，你话想话啊，我埋喺中间嗰度可以攞多啲票啊，你分钟。冇票噶， 唔系今次法国就调翻转头，就全部去晒中间， 因为有第二次选啦。 系有第二次啊，咁啊系。 但系亦都调翻转，佢选咗第二次之后，马克龙呢个人证明系叻嘅。你睇佢玩下特朗普之后，而家成个法国所有嘅市民，即系嗰个选民就投向咗马克龙，佢选乜都赢。你而家连左派又好，你嗰啲中间变咗全部 边缘化咗， 全部边缘化喺一刻里边，咩飞永你翻去食蕉。 即系法国，我发觉好变得好快嗰个民情，即系佢哋嗰边啲人系即系点讲系。打破晒歐美嗰啲嘅嗰個格局嘅，嚇佢而家咁短時間可以由極右，即係話極左變極右，同埋由極右拉翻嚟中間派，兩邊都俾佢邊緣化咗嘅而家。 係啊， 依個真係好犀利。 而家佢唔係共主咁簡單啊，係個民情喺曬佢一個人身上啊。你冇其他人可以同佢競爭。 唔係你冇太多冇選擇，而家係 唔係冇選擇？因為你而家出嚟選嗰啲，你都可以選翻佢哋。嗰啲人，因为而家唔系选呢个总理，亦都唔系选乜嘢，但系而家只要马龙佢出嚟话呢个系我支持嘅，嗰个就赢啦。 唔系，因为佢嗰边可能都想做塑造一个强人出嚟，因为咧欧洲即系点讲啊，你 近来咧，除咗麦克展以之外咧，任何地方都冇弱强势领袖嘅。就算法国上一个都唔系强势领袖。 所以而家咪边缘化。 所以而家好想，即系法国人可能都想塑造一个强势领袖，带领成个欧盟又或者个欧洲改变。 不过好难讲，变得好快嘅。系呢个你唔知维持到几耐嘅，呢个好难讲嘅。即系上次话斋，上次嗰个嘢话啊嘛，佢话我今日就投票选你，因为要顶住马立 方。 我听日就示威噶啦， 听日就成为你嘅反对派。 系啦，呢啲先就 系，唔系呢啲先系政治。 系啦，呢啲先系政治嘅人啊嘛，唔系我哋香港啲所谓原则派啊嘛，即系屌你老母， 唔系原则派，原则派佢哋到要佢哋要钱嘅时候就唔同你讲原则噶啦，系嘛？ 即系提翻嗰单嘢，六四你哋就出嚟个个筹款，就喺支联会出边搞，跟住屌你老母收捻咗钱，屌你老母你哋就唔捻肯上十一奉献俾翻。 嗱，要讲清楚，原则派都唔系全部系咁嘅。你就算社民連咧、人民力量呢啲咧，就不嬲都係有紀念六四嘅呢啲就你唔好話佢。但有啲咧，有啲就你要話啦，即係你眾志喺度做乜嘢先？ 仲唔係啊？眾志而家唔眾志籌錢，但佢冇上繳。 我就想問啊，點解你喺度籌？點你好似唔係 嗱劉少 成嗰個議題嘅噃？ 係啊，劉少嗱嗰陣時連落廣告，你哋都唔出名。 係啊，你唔 廣告 唔 出名 個議題。 但劉少麗籌完錢，佢就有捐錢。 嗯， 係咪啊？你喺人哋個場做嘢，你租人場做嘢，收錢你咪應該俾翻錢嘅，係咪啊？唔俾，屌你仲屌鳩人！ 嗱，咁啊，依个我哋其实都好勾啦。我其实想讲一讲咧，而家好多香港一部分嗰啲叫归英派啦，又讲到 BNO 好杀食啦。咁大家唔记得咗一个历史嘅真相，就系、是、当年咧，工党要求咧就保守党政府咧系俾香港人有居英权嘅，但系就保守党否决。咁但系而家啲人咧就咧好似支持保守党，喂，工党先系你嘅朋友嘅，工党先系香港人嘅朋友，出卖香港人系保守党啊！所以而家英国咁多恐袭，照翻转头，佢宁愿要巴基斯坦人都唔要你香港人，系嘛？ 呢个系事实， 因为当年系咁嘅，佢哋系好，佢哋咧系相当怕有一个短时间突然间涌一扎人入去嘅。呢、嗯、个系呢、這个咧曾你要讲翻咧喺六十年代咧曾经就试过啦。 系 嗰阵时非洲殖民地独立咧，嘣一声就好多人涌去，结果系一日之内三毒咧系顶住唔俾啲人入嘅。佢哋系好惊嘅，所以咧一早咧做定嘢咧唔俾香港人入。 即系佢哋唔识得睇咯。你见香港人喺你管治之下，个个净系挂住搵钱，你知道呢班人对你冇害有益嘅啦，一定系政府支持者嚟嘅。 亦都唔系咪去英国啊？ 就算唔去英国，都突然间香港500万人去捻晒英国，呢班人都系支持你政府嘅，唔会反政府嘅。佢哋同嗰啲其他殖民地唔同嘅，所以你话俾听啊，英国佬咧当时咧殖民地部好有问题，冚唪都唔识得睇政治。你宁愿收巴基斯坦移民，宁愿收阿盖达，宁愿收 IS， 你都唔要香港人。 咁嗰度嗰个移民系好少嘅啫，比香港几百万系争好远。 唔系啊，但系你宁愿。要人哋你都唔要香港人啊嘛，呢个抵死咯， 你俾香港人都未必嚟噶嘛。 呢个事实上系，但系佢哋系好惊有一个短时间有人涌入去。 所以呢个系佢哋政治判断嘅问题啊嘛。你喺世界上你冇咗个道德责任，你就做咗背叛香港人嘅事。而家英国恐袭，照计作为一个香港人嚟讲，应该觉得庆幸先啱嘅。你英国佬唔捻要我嘛？系咪？你俾人炸军我閪事啊？系嘛？下一节翻嚟再倾。